也非常古怪，又亮又鼓又滑又肥，连说话这舌头都有点翻转不过来。那这样的舌相我是第一次见到。诊断之后，我安抚了病人，我把病历带回家，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的反复研究，终于呢在医案中发现了相似的案例，终于找到了治疗的思路。那这位女同志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做检查已经能够触摸到胎儿的头部。就这样，曾经生过四个无脑儿的病人终于怀上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当天，我清晰地记得，我都跟着流泪了，一个医生为病人喜极而泣。我知道，只有具备了先人这种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德性，那么才使得我们能够深入人心。为什么他经久不衰？正是这种精神一代代的传递着，形成了一种医德精神。有一天中午，一个大约80岁出头，脸色黑红，穿着一身破旧大衣的老人慕名求医。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当天呢，我已经连续看了40多个病人了，眼看着就到了下班的时间，连一旁协助的医务人员呢都已经累得够呛了，别说我们医生了。但是看到这位远来的老人，我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了号，通过望、闻、问、切极其细致地给病人诊病。这老人的耳朵不好使，听不清楚我说话，我就耐心地趴在老人的耳边询问他的病情。后来呢，我知道老人家境困难，抓药的时候呢还差了一些钱，我就自掏腰包给这个老人垫上。其实我平时呢也是这样，一看到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总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我想方设法的让患者呢少花钱。并且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对待患者一定要有耐心。有一回，有一位老爷子进门落座后，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是能说出我的三种病，我就服你。那么对于病人的过激言语，我也没有生气，而是继续笑容满面地为老人切脉，而且悄悄地告诉一旁的医务人员，通过把脉知道老人做过手术，所以对这样的病人就首先应该安抚他的情绪，不要因此呢而对病人呢有意见，让病人生气，那这就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那这些呢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还有一次，诊室里来了一位患皮肤病的患者，那是非常严重的银屑病，这一脱衣服啊，那个银屑就跟雪花一样往下掉。我在诊治后，为了让病人好得更快，我亲自做药，把麝香、松香加砂仁做成中药给病人外敷，连患者都感动得掉着眼泪说，徐主任呐，我家里人连看都不敢看我这个身上，孙子看了一回以后就再也不进我的屋了，没想到您能亲自给我上药。那我精心地治疗这位患者，所以呢，这个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精神呢一直在继承着。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 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我相信呢，在您的帮助之下，传统中医药文化呢一定会更好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呢，能够让越来越多想要得到健康的朋友呢受益于我们传统中医的大智慧。那我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那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瓶身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酒喝热露露。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路。